街通是开摆的剧本，但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的酬劳，在今夜安睡的怀抱，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，都反对无效，哦，聚焦了。夜夜路过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，Don't you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，新歌推荐，推荐 新歌一号韩红《忠于自我》， 阻挡我的独特，拒绝我的快乐。 新歌二号张信哲《别让爱情不开心》， 就把快乐自由还你，天真笑容还你，我只要带走回忆。 新歌三号萧敬腾《全是爱》， 看见你的期待，也看见你的无奈。 新歌四号吴亦凡 Like That。 新歌五号段林希勇敢多好。 如果我们能勇敢多好。 新歌六号赖伟峰安。新歌七号李佳薇一样的事， 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，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。 新歌八号刘瑞琦房间，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也许慢慢发现。 新歌九号善一饮食男女，新歌十号钟逸轩十七岁的夏天， 我记得上课都睡觉，手机在那敲，班主任在讲曹操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

我们听到的是宋秉洋和黄淑慧带来的 Good Night Goodbye。 宋秉洋在推出第二张专辑《宇宙唯一的你》 The It Like This 之后呢，又接连发表单曲，刚刚就是二人合唱的一首歌曲。宋秉洋在这首歌的创作上并没有他自己一贯的潮流电音的风格，而是选择了非常舒缓的音乐剧曲风。那这样一来呢，他和黄淑慧非常民谣风的嗓音就更好的结合在一起了。苏打绿进入休团期已经不短的时间了，在上个星期吴青峰是以个人身份发表了全新的单曲，这首歌便邀请到了时下有着非常好口碑的爵士女生 Joan 八八来合唱。复古八零年代的曲风在二人的配合当中呢，既不同于苏打绿的小清新，也不像 Joan 八八演唱的那种爵士味道，而是混搭出了一种在炎炎夏日里畅快淋漓的感觉。我们就来听吴青峰和 Joan 八八带来这样一首 Everybody Who Who。 你要出来了，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，化成包装成大道理，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，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，我快乐时候

界，你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，我无法停止去爱你，爱你的心无法言语， 想起。